第十四章。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神仆说，这是施浸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，希律就起誓，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浸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子。女子拿去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，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，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